民长记第四章。厄胡德死后，以色列子民又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因此上主将他们交在克纳罕王亚宾手中。他当时在哈作尔为王，他的军长席色拉驻扎在哈洛舍特戈因，因为亚宾王有900辆铁甲车，极力压迫以色列子民已有20年之久。以色列子民遂呼吁上主。当时有一位女先知德波拉，是拉皮多特的妻子，做以色列的民长。她常坐在厄弗拉因山地拉玛和贝特尔中间的那棵德波拉棕树下，以色列子民都到他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纳斐塔里科德市把阿比诺罕的儿子巴拉克叫来，对他说，这是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的命令，你要从纳斐塔里和泽布隆子孙中率领10000人向大伯尔山进发。我要引领亚宾的将军席色拉和他的车辆军队到克雄河畔，到你跟前来，把他交在你手中。巴拉克对他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他回答说，我一定同你去，但是你此行并无光荣，因为上主要把席色拉交在一个女子手中。于是德波拉起身同巴拉克往科德市去了。巴拉克召集泽布隆喊纳斐塔里的子孙到科德市去，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德波拉也同他上去了。那时科尼人赫贝尔离开别的科尼人，离开梅瑟的姻亲和巴布的子孙，在科德市附近的扎阿纳宁橡树旁支搭了帐幕。有人报告席色拉，阿比诺罕的儿子巴拉克已上了大伯尔山。席色拉遂召集他所有的车辆，即那900辆铁甲车和随从他的全军，从哈洛舍特戈因出来，到了克雄河畔。德波拉对巴拉克说，起来，因为今天上主已把席色拉交在你手中，上主不是走在你前面吗？于是巴拉克从大伯尔山下来，那10000人跟在他后面。当时上主用利剑在巴拉克前面扰乱了席色拉和他的车辆以及他的军队。席色拉下车徒步逃跑了，巴拉克就追赶车辆和军队，直追到哈洛舍特戈因。席色拉的全军都丧身刀下，一个也没有剩下。席色拉徒步逃到科尼人赫贝尔的妻子雅厄尔的帐幕那里，因为哈作尔王亚宾和科尼人赫贝尔的家族相安无事。雅厄尔出来迎接席色拉，向他说，国主，请你躲起来，躲在我这里，不必害怕。他就躲在他的帐幕里，雅厄尔就用毯子盖住他。席色拉对他说，请给我一点水喝，因为我渴了。他就打开皮囊给他奶喝，然后又盖住他。 希色拉又向他说，你站在帐幕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这里有人吗？你就回答说，没有。那时赫贝尔的妻子雅厄尔取了一根帐篷上的木撅，手里拿着锤子，悄悄地走到希色拉前，把木撅钉在他的太阳穴里，一直钉到地上。那时他正疲乏熟睡，就这样死去。那时巴拉克正在追赶希色拉，雅厄尔出来迎接他，对他说，来，我给你看看你所追寻的人。他来到他那里，看，希色拉已躺在那里死了，木撅在他的太阳穴中。这样，那一天，天主在以色列子民面前制服了克纳罕王亚宾。以色列子民的力量日渐强大，超过了克纳罕王亚宾，直到将他消灭。